朝鲜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发言人就南朝鲜仍有对抗时代的恶法横行霸道，道出一幕幕绞杀民主和真理的杀风景仪式，2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司法当局不久前在首尔高等法院开庭进行上诉最后审理，以违反臭名昭著的保安法为由，对一名在网站载文称颂白头山周杰伟人和主张联北统一的居民判处5年徒刑。他们13号对曾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已有嫌疑同北方保持联系并干出间谍行为为名扣留和起诉的一名牧师进行审理，列举各种捏造的罪状，对他判处了3年徒刑。南朝鲜当局的这一法西斯暴行是一种对真实、正义和良心要求新政治和新生活的民心进行挑战的不可容许的行径，是一种策划阻挡那走向民族和解与团结、联北统一的大势所趋的时代错误的妄动。南朝鲜当局的镇压行为令人联想到李明博、朴槿惠集团把要求自主、民主、统一的人一概视作罪犯并残酷处刑的疯狂的根除从北势力骚动时期。尤其是南朝鲜当局表面上大谈北南关系改善，可背地里为平息联北统一气势而疯狂进行镇压，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是一种对我国的公然否定，是等于公开宣布要像保守集团一样极力追求同族对抗。废除反人权、反统一恶法保安法，这是全体朝鲜同胞一致的要求，是国际社会一致的主张。谈话指出，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希望北南关系改善和统一，就要坚决抛弃朴槿惠集团穷凶极恶的同族对抗政策，废除旧时代的反动法、令人厌恶的保安法，立即释放那些被无理扣留和处刑的统一爱国人士。南朝鲜当局要是逆行于时代和民心的潮流，继续干出践踏正义和真理的冒险的反民族妄动，就必定遭到全体朝鲜同胞的诅咒和谴责。